心知科学。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贴士，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逢星期六三点至四点钟嘅心智科学。咁今个礼拜咧，又见到我哋咧就知道系论尽家教学，即系我哋讲下啲心理学点样应用喺校园啊、家长啊，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先介绍自己先，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我叫阿 Mills 黄仲远。 大家好，我系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大家好，是教育心理学家 Michael。 是啦，所以今天你见到呢就是我们教育心理学家。嗯。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近期都应该都很热门的啦。因为现在九月来紧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都一定会 concern 这一样东西。我们就是讲网上教学的。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网上学好一点。 网上学好一点。是啦，那个就是其实那又不是太问好的，我们讲下怎样学好一点啦。OK。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講呢一樣嘢啦。其實咧，我就喺商界嗰度啦。咁同大家個情況係一樣嘅，全部都已經轉曬係網上教學。咁我哋不過我哋清一色絕大部分咧就係webinar 嘅形式。咁當然啦，其實其他仲有啲咩 video 啊，即係我哋所謂嘅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啊，即係個 system 大家可以上去睇嘢啊，類似咁。但係絕大部分都係 webinars 嘅。不過都想知道喂，究竟學校個情況？又是怎樣呢、即是網上教 我估可能我都可以分享一點點。我自己呢在工作那裡呢就學前服務是為主的。咁跟住呢都有啲青年服務嘅，陣間中小學就交俾 Michael 啦。咁學前服務都即係醖釀咗一排之後呢都話搞唔掂啦，因為好多 SEN 嘅學生呢佢哋係好需要一啲康復服務啊。咁變咗第一波嘅疫情嗰陣時呢大家都仲摸索緊啦，咁跟住之後就話不如都係暫停先啦。咁等咗一排呢就發覺唔得喎，都係嗌曬救命啦，啲家長啲小朋友都係要轉網上訓練或者網上學習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啦咁樣。咁今次去第二第三波嘅時候呢變咗那個流暢度又會好咗啲啦，咁但係嗰個質量又或者即係啲家長啊、啲學生係咪中意咧？咁我諗我哋陣間又可以講落去啦。咁另外青年服務嗰邊咧，就有一個得意嘅現象啊！我哋即係學前同埋青年服務嚟講咧，可能因為大家都係個用家，好似你商界咁咧，都係大人啦。雖然佢哋有 SEN 啦，咁但係嗰、那個轉行咧就嚟得快啲，即係喺第一波嘅時候咧，大家都已經諗緊，我好唔好要轉做一啲網上形式咧咁樣。咁有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佢哋其實幾習慣嘅。咁當然啦，一嚟大過咗啦，即係覺得即係容易啲操控啲啦，即係啲即係科技嘢咁樣。咁其次就係、佢哋有一啲覺得網上嘅學習或者呢啲課程咧冇咁緊張喎。即係佢哋覺得反而舒服啲啊！咁大概我嗰邊個現象就係咁樣咯。 其實呢個感覺都等陣間即係一於都可以講下，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不過喂，頭先我就咁聽阿 Bo 咁講，即係學前 係 其實真唔係向上學習咯。我先唔好講佢有冇效先啦，即係究竟係咪學得好先啦？ 係 即係 technically 咧，其實都係搞家長嘅啫。即係因為我的而且確都聽到咧，係幼稚園 係 用 Zoom。係啊，我心諗喂，咁完全係玩啊！首先就係如果係平時可能係叫嫲嫲爺爺，即係總四大長老去照顧嘅， 係 咁佢哋都唔識教噶嘛， 係啊 係啊，咁咪即係一定要家長佢都要 work from home 跟住，因為你都要操作㗎，即係嗰個情況，縱使我開咗俾佢。咁其實都真係完全係搞家長， 所以一開始係勁大陣仗嘅，即係好亂嘅。因為好似 Mills 你講話，家長又要適應啦。如果佢係即係長輩教嘅，就更加弊啦。可能本身佢哋玩 smartphone 都淨係玩嗰個 Candy Crush 嗰個 game， 即係佢仲要諗啊咩係 Zoom 啊，咩係 Skype 啊咁樣嚇。咁跟住之後，第二個就係我哋啲同事啦嚇，我啲同事都唔係個個話。十零廿歲噶嘛，有啲都佢哋要適應嗰個教學嗰個 teaching aid 啦，我哋叫做咁，所以都真係即係擾攘咗一排喎。 嗯，係啊，唔係淨係搞話 preschool 幼稚園嘅，其實小學尤其是初小咧都係搞家長嘅啫， 都係搞家長。 係啊，咁我服務嘅就係大學啦，但係因為我係喺大學裏面一個 project 咧，專係 support 一啲中小學去推廣即係正觀嘅。咁正觀咧，其實 在學習那裡很大幫助，不過看遲些會不會有一個機會可以有 sales 證官。 好啊，OK， 有興趣。是的是的，但是聽回學校呢，其實是尤其是小學啦，就在譬如今年頭那幾個月呢，其實真的很保守，傾向不想搞網上學習的。 那個意思是寧願可能停， 那時候是想著他們是博何時可以復課，但你從來都不知道，你每個禮拜等政府宣布的嘛，去到真的大部分學校都迫於無奈了，那就決定了，即是我想都是後幾個月啦，開始就網上學習。那其實個成效呢，我聽回來大部分老師都覺得是即打了個折的，都挺大的那個折，可能是有些他覺得譬如學生的我們說 engagement 啦，上堂的參與度啊，那些是還差即一半都沒有，有些學校覺得是的。如果你講中學的就多啲轉 Zoom 嘅，好早就已經決定咗轉 Zoom 噶啦。尤其是係啲高年班，因為可能要準備，即係嚟緊幾年之後，可能中四、中五嗰啲準備之後 DSE。咁大學就好快嘅，大學就已經譬如嚟緊九月啦，香港大學係啦，大學嗰度就好多大學都已經係篤定咗係轉 Zoom 噶啦，成個 SAM 都係。 我想問佢哋係成個 SAM 即係已經決定咗， 有啲決定咗噶啦， 幾時？不理個疫情是怎樣，基本上都是這樣 run， 是 因為他費事中間又轉來轉去，他想著都 run 過一下，或者大家都適應導遊的話，他不如整個轉了型了，將整個 mode， 我反而呢好奇 Muse， 我不知道你是商界怎樣啦，會不會覺得其實這個疫情是給到一個很好的新常態你們呢？因為很多你們的 training 啊，或者剛才說 webinar 呢，會不會是個便利性其實是你們很重視的一件事呢？ OK， 首先呢的而且確這個呢是完全推得快了很多很多的， 那 個情況呢，即是說、你想回呢是直情12月出市啦，即是當然我們知道是1月啦，就是那個情況，一月出事的時候，其實呢二月頭已經開始，你去到那間公司已經是有曬 live 啊、架撐喺曬度啊，即係你似係一個好似好 sophisticated 嘅一個情況，係啦，咁佢哋係基本上好快咁樣去做，跟住已經咧，例如尤其是同銷售相關嗰啲咧，佢就已經一開波就已經係咁做，係咁做，即係佢哋係。我覺得個速度是很快的，而且適應得很好的，所以呢那個情況就會是這樣，但對於教師即是 trainer 呢，咁講真我哋都算適應得快，我哋都二月都即刻推出了廿幾個 course 咁嘅啫，但係咧你話個情願有幾情願的情況呢，我覺得那個是慢的，即係我能夠咧 sympathize 到咧，就是教師是會有個 hesitation。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去教学的，但是当然啦，即是在商界就有一个情况嘛，就 是喂他们不理啦，即是总之我一定要教学，我一定要做事，即是你明白吗，即是个 training department 又要做事， HR 又要做事，他一定要推出一些东西出来。 有些数要追是吧， 即是如果我怎样 justify 在这个境界里面，我真的不懂真的六个月不住。 是我们都是有些 funder 就会喂你做了些什么东西，其实。 大家都知道喂不得什么都搞，即是那只。所以令到那个 pace 很快。 是 那你情不情愿都好，你都要跟的 了。 你都很难跟他讲，即是例如啦，即是他都會是這樣的，喂你 commit 了8個小時，不如做8個小時的 webinar， 即是 你能夠想像到做8個小時的 webinar 呢，不是你死就我亡的，就是這個，或者應該是同歸於盡的，就是那個教師和學生的那個情況。咁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你知唔知早嗰排呢，我哋啲同事呢仲問啲老細話，喂咁而家搞咗呢個網上學習呢，打風嗰陣時呢係咪可以網，係咪需要我哋網上喺屋企教書咁樣。 好出事嘅 事。呢個係就係嗰最出事嗰個位，以及冇咗打風呢，即係冇咗打風 個 價 㗎。真係㗎喎。即係因為喺商界裏面基本上咁樣講嘅，即係話佢係要求你喺一個安全地方嘅， 係啊， 係啊， 所以咧佢冇話打風係放假， 因為保障咗安全啊嘛， 係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啦，即係已經基本上 係啊係啊。咁不過我覺得頭先 Muse 你講咧呢一單即係網上學習咧，對於中小中學都我唔知道，可能好少少，你陣間講小學生同埋學前咧真係。最大的關鍵呢，我自己聽很多身邊的家庭啊，或者同事啦，個關鍵是家長。剛才你都有 point out 得到。我估第一個即刻會諗的就是，哇咁譬如早派 work from home 啊，咁啲家長就嗌救命啦，平時呢可能都已經送咗去學校半 day care 狀態啦，擺低咗，咁我放工先湊返啦嘛。而家唔係喎，喺屋企 一邊咧就聽住老細，一邊咧阿仔咧就喺度係媽咪啊，媽咪係啦。咁我哋開會實知㗎啦，開麥嘅時候啊，點解後邊係咁嗌媽咪嘅咧，係咁嗌爹哋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大佢哋面對嘅挑戰嚟。 都係啊，咁啊，同埋都。可悲嗰個情況就係佢哋見得多咗，咁理論上我哋話，喂 quality time 以前就要多啲時間見，要抽多啲時間，而家抽曬時間啦，即係你會見到咧係鬧得好勁啦，好多 conflict 啦，先唔好計阿爸阿媽，即係兩夫婦，即係同個仔啊，同個女啊，嗰個 conflict 都係多咗， 即係 low quality 咗啲 time， 係啊，都真係多咗 low quality 嘅情況， 因為唔可以專注啊嘛，你好多嘢要煩，無論係工作上啊。或者家務上其他嘢其實係即係負擔多咗嘅，係啊係。不過我又想即係大家諗翻，點解即係其實大學就其實我哋聽落去網上學習都唔係太大問題啊。其實不過好多教授都講係差啲嘅，係學生嘅 engagement 啦，甚至可能啲分之後都低咗啦。咁中學又一層層咁推落去啦，去到即係小學、幼稚園呢啲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其實當中嗰樣嘢係乜嘢令到呢個網上學習係？隨住呢個年紀係有唔同咧，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啦，就係關於佢嗰個動機嘅，即係點解要學習嘅，係啦。咁嗱，我自己覺得啦，喺小學好，喺初中都好啦，其實你個動機係幾外在嘅。我哋動機有分內在動機，即係譬如我自己好想做一樣嘢，好中意做嘅，定係其實有啲外在嘅原因，譬如我想係得到某啲人嘅嘢，某啲讚賞啦，一啲禮物啦，一啲即係可以好，我哋話 extrinsic 同 intrinsic 嘅分別啦。咁、內在嘅可能真係你中意學習本身，佢俾到你一個樂趣嘅，係啦。咁但係你發現其實香港啦，小學生頭嗰可能一二年班都有啲少少似幼稚園，都覺得係開心嘅。但你慢慢升上去，你就聽到好多小學生講就話，其實我唔想翻學，尤其是唔想做功課。你知而家啲功課幾多噶嘛？佢對於學習咧嗰、那個內在動機真係好低嘅。但係點解佢喺個課室裏面都仲係乖乖地咁好聽話咁，最主要就是因為有啲叫做頭先講 extrinsic 嘅外在嘅動機嘅，即係譬如佢唔想成班裏面佢係做得最唔好嗰個啦，唔想當住其他同學面俾老師鬧啦，唔想俾人 label 咗一個唔乖嘅小朋友啦，唔想俾人罰啦，都唔想翻到屋企又俾媽罰多一鑊啦。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外在嘅嘢咁，而喺一個網上嘅平台咧。呢啲外在嘅嘢咧，即係尤其是頭先講唔想老師乜乜乜嗰啲咧，係冇咁出嘅喎。 係， 即係佢冇得即刻就，或者可以簡單啲講咧，你隔住個 mon 俾個老師鬧，你都冇真係兜面喺你面前鬧，你覺得咁驚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都比較重要嘅。 Exactly 啦，即係講真咧，你隔住個 mon 鬧，即係其實鬧令到你有 emotion 係就係因為嗰、那個。有嗰個嘅實際嘅一個感受，跟住令到我有 emotion， 即係等於就係、是、喂，我寫封信鬧你，即係完全 係 我試養雞咗好多噶嘛，咁所以係冇乜 effect 咁樣咯。同埋就我覺得都有咁樣嘅一個情況啊。首先咧，網上學習係一個相對上自主性，即係好 learner centre 嘅，佢一個 tools 嚟嘅，即係話佢可以幾時上又得，我點樣上都得。嘅意思係即係話，我可以開鏡頭上，我可以刪鏡頭上，我可以答你，我可以唔答你，我可以參與，可以唔參與，我中意邊一 part 參與就邊一 part 參與。即本身網上嘅學習方式就係可以 facilitate 到咁樣。所以咧即我哋要知道係咁樣啦。而網下咧，即係話 classroom 啊或者見面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唔係一個非常啊個 setting， 唔係一個非常 learner centre 嘅。我哋教法可以係 learner centre，但基本上佢一定要入嚟坐啦。咁大家一定要坐某啲位啦。咁佢嘅 attention 一定要向個老師嗰度負責啦。即係其實唔係個 setting 本身 environment 唔係咁 learner centre 嘅。 係我自己有一個親身嘅例子。咁我哋而家出嚟做嘢啦，咁都要即係進修下噶嘛。咁咧，早排本身有報咗一個課程啦，咁啊當然係實體教學啦。咁因為疫情咧，就變咗網上教學。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堂次啦。咁去到有幾堂咧，我開始懶啦。咁啊開始咧喺屋企啊嘛，咁我熄咗嗰個鏡頭啦。我發覺咧嗰堂咧，我應該聽得唔夠一半嘅啫。即係我自己熄咗個鏡頭咧，我都係特別心散、特別分心嘅，走去做嗰啲其他嘢咧，好似覺得即係冇人睇住啊嘛。咁你做咩都得啦。咁但係以前咧。我在大學咧， 我就自稱為 lecture 王嘅，我問 Michael， 因為咧我好專心聽書嘅，我坐頭第一行啦，跟住之後咧望到實一實，我未必抄好多 notes， 但係基本上我上咗一堂課之後咧，我應該係可以記得到九成嘅嘢，我記得曬成個學習嘅片段啊、過程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回應翻頭先 Muse 講嗰樣嘢，哇！我覺得自己即係開鏡頭一個小小嘅動作，就令到我即係可以專心啲喺網上學習啦。呢、這個我自己經歷啦， 即係連 Natural 王都有咁樣嘅經驗，你何況佢唔係 Natural 王咧？ 大部分人都唔係， 大部分都唔係。我唔知道你哋嗰個情況係點啊？喺生格係完全係可以唔開鏡頭，即係話咧，甚至乎啲公司係好大嘅 hesitation， 要求同事開鏡頭，係啦，即係佢只能夠 highly recommend， 其實咧，我話俾你聽，係 CEO 喺度講嘢， 都冇人開， 唔開鏡頭， 因為冇得逼 啊嘛 ，CEO 呼籲，咁就話 CEO 又唔會，邊個唔開鏡頭我炒你，即係佢想啊，但係就真係，但係佢都做唔出噶嘛， 係 啊，所以某程度上啊，即係如果心諗 effect。anomalous 咗成件事嘅情況之下，咁即係佢可以做好多嘢，都敢做咗啦。即係喺嗰個情況之下，甚至乎講真，有時候佢個名都唔係佢個名噶嘛。你只要有得二至三十人，其實 係請唔到啦。 你諗下，即係你諗下喺個視頻裏邊，我又唔可以睇曬咁多人咯。要下一個 page， 其實係完全 anomalous 之後咧，佢係可以真係做乜都得。 不過呢個會唔會有啲歲數嘅現象唔同咧？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大人啊，或者員工，你真係冇得逼啦。嗱，我哋自己嘅經驗就譬如學前啦，又或者小學咧，我哋都高度建議，而佢哋係容易啲會聽咯，即係佢哋覺得哦，都係老師叫嘅，都係要開嘅。咁而呢個又真係即係身邊啲朋友話翻俾我哋聽，真係有啲實在嘅例子話，真係令到佢哋開鏡頭咧。唔多唔少專心翻啲啊！我唔好講係咪 100% 上得到個課堂啊！起碼我見到佢分心，我嗌得佢翻嚟啊！如果唔係，熄咗個麥，熄咗個 cam， 你都唔知佢後邊阿媽仲嚟幫緊佢，或者佢做緊啲乜嘢咯？ 我覺得講得都啱嘅，即係心內有一個 Hawthorne effect 咧。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即係尤其是嗰個喺 outside 裏邊咧，即係話。在那個廠那裡他們是會做一些 manufacturing 的東西的做一些而 lighting 的一些的裝嵌工作那他其中一個的、experiment 就是 我改變某一些的情況而沒有任何其實 skills enhancement 的東西究竟會不會令到他的 efficiency 是提高呢其中一個呢就是我給他覺得是有人 observe 緊他 OK， 即係裝個假嘅 CCTV， 可以裝個 CCTV 啦，亦都可以係多咗人喺度巡邏咧，又或者係個 setting 係光啲啦，即係純粹光啲咧，佢都覺得咦，會唔會多人睇到我喎？即係咁嗰只，咁跟住咧，佢哋基本上已經有 improvement。 OK， 咁所以咧，某程度上，我覺得開咗 cam 嗰下咧，其實係有呢個 Hawthorne effect 嘅，已經大家係。四平八正咗啦，各樣嘢啦，即係類似呢啲咁。 如果呢個我哋教育心理都有類似嘅喎，我哋講呢個 motivation theory 咧，即係動機理論咧，入邊底下咧有一個叫做 extrinsic regulation， 即係外在嘅監控咁樣啦，類似呢個都會影響緊啲人嘅動機。我估正正就係 我相信係一樣嘅嘢。你知道心理學嗰啲好鬼神光， 唔同名嘅啫嘛。 係啊， 最後嗰啲嘢。 不過講開開 cam 咧，其實都面對一個困難。即係啲小學生，或者起碼外國都係啦。即係唔知道你哋有冇機會遇過一啲真實嘅例子？其實有啲人咧唔係唔想開 cam， 即係佢哋唔係因為懶唔開 cam， 係因為一啲其他嘅原因開 cam， 唔想開 cam。 好多小學其實都即係都強烈建議有啲情逼就一定要開 cam 嘅。但我見去到中學咧，有啲中學都其實都真係幾為學生着想嘅，尤其是係。佢知道有啲學生咧，佢唔係好想俾人知個屋企係點，即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做到 virtual background 噶嘛，係啊，即係你唔知會唔會俾人知道多啲關於學生呢啲嘅，令到佢喺一個 peer group 裏面咧，喺同學裏面更加所謂 vulnerable 啊，更加容易可能俾人哋笑啊，俾人哋 make fun of 啊， 而嗰啲年紀更加 care 你 嘅，係啦，尤其是中學開始啊， 不過咧的而且確呢個係好唔同，即係學校的而且確呢個嘅情況咧。是更大的 concern 咯，即係你我諗你知道，即係可能成人就佢會扮下嘢又好，整性色整水又好，或者點樣，但係有啲小學嘅即係學校嘅一個情況，學生佢又真係未必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個係有影響咯。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幾 即係幾細心嘅一個諗法，點解佢要開 cam 唔開 cam 喎？ 係 係啦，即係我做嗰個情況就即係冇諗過呢個 consideration。 咁如果有呢個情況的話，即係我哋嗰朝話開 cam 就唔完全解決到啲小朋友網上學習冇效率呢個問題咯。咁除咗我哋話嗰個外在嘅監控啦，或者開唔開 cam 或者嗰個 effect 之外咧，我哋會唔會你身邊或者諗到覺得仲有啲咩係其實令到啲學生喺網上學習可能好似啲家長咁樣匯報翻俾我哋聽，就話喂特別心散喎、會唔會係同屋企個 setting 有關啦？又或者會唔會係同其他嘅動機有關咧？你哋覺得？ 我先咁講，講一個都好直接都好 common sense 嘅一個情況。咁佢 distraction 真係多嘅，即係嗱，意思即係佢喺個課室裏面，佢係冇特別其他嘢可以做，即係佢最多咪喺度偷睇下嗰個情況，但係佢都難做。咁但係咧就喺一個唔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佢的而且確係多咗好多嘅 distraction 喺度咯，係而令到佢個 attention 係多咗，咁自然佢放少咗喺個教學裏面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是會好多的，即係講真咧，睇手機是更加強勁的咯，即係呢個嘅情況。 即刻諗翻自己啲例子添，有我哋諗翻自己 work from home 嘅效率係究竟打咗幾多折扣呢？ 係啊，所以 motivation 好緊要嘅。我識有啲即係上司啦，佢覺得 work from home 好好嘅。你諗下，我可以每日慳咗差唔多兩個鐘嘅 traveling time， 唔使搭車，唔使剩。咁跟住自己咧又可以 efficient 啲，有時佢開會佢話有啲會你都預咗係就齋聽嘅啫嘛，你又可以自己做自己嘢，佢覺得 productive 咗好多。其實最主要就係其實你係咪所謂 motivator 咯，無論係 extrinsic 好 intrinsic 好內在外在好，其實你只要 motivator， 網上學習當然有佢好多嘅我哋話 limitation 啦限制啦，咁可能嗰、那個我哋話 fidelity 咧，可以個老師傳遞到嘅嘢啦，尤其是如果係而家講緊好多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咧，多好多淨係唔係淨係講書咁簡單嘅嘢咧，係差咗嘅。咁但係如果你有 motivation 咧，又真係可以幫補到好多嘅。 同埋嗰個嘅學習形式都可以係其中一個。等間我哋都可以講，即係其實都仲有好多有得真係可以教好啲嘅，係啦，學習形式啊，裏面嘅材料啊，我點樣改動翻嗰個嘅設計啊，同埋頭先真係嗰個 motivation 點樣去做到呢一樣嘢啊，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影響到究竟網上教學係唔係點樣令到佢有效啲咯，係咯，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例子咧，係啲老師又或者啲家長同事話翻俾我哋聽咧，就係話其實佢哋喺適應嘅階段咧，佢哋只不過係將本身咧設計咗實體教學嗰個課堂咧濃縮少少咁樣減少少，因為話唔可以睇多過一個鐘啊個幾鐘啦，咁就減少少就照得擺翻曬喺網上。咁但係我哋喺側邊譬如觀課啊嘅時候咧，就發覺到其實呢一種形式嘅教學咧係唔係好適合咁樣照 copy 翻過去。因為可能是真的那個導向或者那個媒介不同了，即是變了其實你要比起實體教學更加多的不同的導向活動或者花神才可以令到學生 engage 或者專注於這個學習當中。 我一樣想問一下的，我想問呢，就是在學校裏面呢多少 個 duration 是通常幾長，同埋有啲咩情況之後個 duration 係有 variation 嘅？ 你意思係一個課堂， 即教學嘅一個課堂，即係究竟網上教學會唔會有因為咁樣有變定啊？我都跟翻啦，呢個其一啦，係啦，即係其二咧，就係嗰個人數係咪即係因為都係可能都係唉唔理啊，都係分翻個班做個班，定係有時係因為要 rearrange 會 group 埋幾班為之一齊咁去做，即係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定點樣？ 陣間 Michael 會補充啦，我先講咗我嘅經驗先。先答你第一個問題。一般咧，佢哋話每唔同年紀層嘅學生咧，個專注力咧都係有一啲差異啦嚇。咁所以你見到小學嗰啲班咧，咪大概30至35分鐘一堂啦。咁啊，中學就可能再去到40至45分鐘一堂啦。咁樣，咁其實係按翻佢哋唔同人、唔同歲數嘅一個可以持續嘅專注度去 set 啦嚇。咁啊，大概其實你講初小嘅學生，講真，即係有一啲嘅 study 話 about 25分鐘都係咁上下噶啦，係咪啊？係咯， 大人都係， 大人都 係 啦。咁嗱，咁所以咧，呢個係有啦。咁所以話學校其實佢哋啲7個字、8個字。 係有原因嘅。咁中學就連堂啦，因為大個啲啊嘛。咁去到我哋今次轉咗網上教學咧，係我哋公司都係有指引嘅，就係都知道一嚟專注度啦，二嚟咧就都係好保護大家嘅眼睛啦。咁就話啲小朋友唔可以望太耐熒光幕喎，咁樣咁就出咗啲內部指引嘅，就話頂盡咧。就30分鐘是最建議的，咁如果你超過30分鐘的一啲課堂或者訓練咧，就一定要俾 break， 一定要去護眼休一休息咁樣咯。啊，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嚇。頭先第二個問題係咩啊？ 第一個問題就係個人數。 哦，人數係人數都係有限制嘅，因為大家知道嗰個 divide attention， 即係你俾到幾多嘅關注度係難咗，同埋頭先你所講，喂，我撥唔切個 mon 啊，睇唔曬所有人，尤其是咧，啊早排係咪 Teams 咧？我係睇唔到其他參加者嗰個樣子， 其實 Webex 都係睇唔到， 係咯係咯，我覺得差好遠咯，係啊，我如果我用 Zoom 咧，嗱撇除其他因素啦 ，Zoom 咧我起碼可以見得到側邊擺個欄出嚟啦，咁所以可能基於因為呢一個教學嘅原因咧，人數都係縮減咗嘅。你譬如我哋嗰啲學前咧，就最多四個啫，可能本身係八個嘅，就變咗做四個。咁譬如年青人嗰啲啦，本身八個小組咧，都係頂盡六個嚇。咁、okay. 我哋都係有個縮減人數咯。 都好喎、啊，等緊我哋可以講下，即係中小學嘅情況又會係點樣啦？例如頭先嗰啲就係話唔同嘅 software 究竟有啲乜嘢好處啦？咁跟住亦都可以講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真係令到佢可以教好啲？一於我哋等間休息一下，我哋翻嚟嘅時候就講以下嗰啲嘅內容。 好啊。 一分钟教育心理学， 大家可能听过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内在动机是排除外在诱因，发自内心的动机。今日介绍下自我决定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Professor Desi 和 Professor Ryan 提出有三个心理需求会影响内在动机的本质：能力感、自主感和联系感。能力感讲的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得到，他就会有更大的内在动机去继续和持续做一件事。自主感讲的是这个人有没有份参与一件事的决策，而联系感就是他有没有和其他人进行互动或者联系。内在动机是自我激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因素。如果想小朋友大啲动机学习，我哋除咗要留意呢三个心理需求，记得要保持佢哋对事物嘅好奇心啊，因为好奇心其实就系最好嘅内在动机啦。 好 ，hello 各位，咁我哋又翻嚟，我哋论尽家教学啊，心智科学里边嘅论尽家教学嘅第二节。咁我哋今次咧就係講網上教學嘅，究竟點係咪得嘅咧？係點樣就令到佢得啦？因為頭先講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情況，講開就係關於個 duration 啦，即係個課長啦，同埋嗰個人數係點樣？咁嘅中小學嗰個情況係點樣？ 中小學真係好難一概而論，間間都 唔同學校都係點？ 都好唔同下嘅可以。咁但係有啲嘢都一樣嘅，嚟譬如啲堂都係大概七八個字啦。咁Zoom 嘅話，有啲學校真係會縮短少少，但唔會縮短好多啦，每一堂。咁有啲都其實跟翻平時咁教，都係跟翻平時咁樣去。咁但係我記得嗰排咧，就都唔少學校係淨係教半日嘅啫，即係佢唔會要你好似平日咁樣翻足曬咁多個鐘嘅。咁、那個時間係減少咗啦。咁另外就係你講人數，人數就真係啲學校好多時都好難喐，佢又唔會真係話幾班夾埋一齊教嘅、但係就都係好似平時咁咯。 咁細班咗。 有啲學校有嘅，但係少數。起碼我所知係少數啦。我接觸學校都係唔係太多嘅，咁十間八間度咁。但係咧有啲學校都幾得意嘅，就係咧佢會揾啲老師啦，然之後佢可能將某一個課題咧錄咗。咁嘅話，你一級有六班或者四班，咁你可以不停咁不喺度係咁播噶嘛？係啦，都有學校係有學校， 其實真係 係啊！我覺得呢個咁樣做啊， 有一定都會有咁樣嘅情況， 係咪似補習社啊？呢個 係咯。不過當然啦，就係相隔緊啦，個無良情況好多啦，大家係有根有據嘅。係咁，佢個根據就係公司需要同埋老細要求咯，即係咁嗰只咯。係咁，基本上係你諗我最長係四個鐘咯，四個教 哇。即係一次同一個人， 當中會有 break， 係啊，同一個課題講咁樣咯，跟住最多人涉過1800人， 一千八百一齊上。 係啊，即係其實你講真咧，都唔係話有啲咩上課教學嘅，即係但係就你知道呢個就係完全唔關事啩，根據啲乜嘢科學乜嘢嘅理論，即係嗰只咯。 咁但係咁嗱，喺你哋嗰邊成本效益一定係 good 嘢啦。喺教育嗰邊咧，嗱我又分享一個個人經驗，就係細個中學嗰陣時補習。即係嗰啲 XX 補習社咧， 最近又係咪有間 英 X 原 X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嗰陣時咧，咪有啲補習天王啊嘛。咁咧，跟住之後咧，我係有補習嘅。咁然之後咧，佢哋係有分live 堂。 live 貴啲㗎。 係啦，咦？一日年代live 貴啲，跟住佢都有錄播嘅。咁咧錄播又平啲啦。咁我兩樣都試過。咁但係咧，我發覺咧就嗱，唔知同頭先 Michael 講個例子有冇啲相關性？錄影嗰幾堂咧，咪都係同一個老師啫嘛。但係咧冇咁即係學得冇咁好啊。即係我會覺得嗱，就算佢嗰個人本身都係同一個老師啊，都應該係教得好啊，教得好就教得好噶啦嘛。但係我上錄影堂嘅時候咧，又係犯咗頭先個情況啦，就係出唔到個 lecture 和嗰個效果出嚟，硬係咧就少咗個人喺度咧，齋望住嗰個錄影咧，係爭啲喎。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就高中就唔喺香港讀嘅，咁我想問一問，因為我冇試過補習呢啲啊。咁其實嗰、那個唔係錄影㗎啦，即係 live 嗰個啦，係咪有冇得同你對答下答個問題㗎嘛？定都冇㗎？ 有嘅，佢嗱，其實佢應該係標榜係可以同學生有互動嘅。嗱，但係老實講咧，我係冇乜同嗰個人互動嘅，因為永遠有一啲靚女咧就坐咗喺第一排，就心諗，係啦。咁我本人咧係冇試過同喺 live 嘅時候同阿 Sir 互動嘅，但係頭先嗰個感覺都出現咗，係啦，就係、是、我硬係覺得即係有個老師喺度咧，即係有嗰種嗱，即係雖然冇發生，但係。你會預計有呢種互動性喺度咧，就會令到我係容易啲喺呢個課堂入邊去學習得好啲咯。 呢個咧係有個IO 嘅 research 咧係有解釋到呢個個情況嘅。即係其中一個咧，我哋會講咧就係話喺 economic 嗰度啦，即係佢講嗰個，哎呀我唔記得咗嗰、那個，即係總之係 machine environment 點樣 interact with 人 係 嘅一個咁樣嘅學科啦。 好有趣喎、哦！ 咁當然咧，佢都會有講咧，就係話究竟個環境點樣令到人哋去學習啦。咁嗰只，所以佢其中一個都會講嘅咧，就係話人當學習嘅時候咧，佢要接收信息，除咗係靠即係 auditory 講俾你聽之外，其實佢仍然靠緊好多 five senses 咧，去接收信息，從而咧建構一個 memory 出嚟。而當中咧 memory 最主要令到佢深刻係個 emotion 啊嘛。係咪？即係嗱，當然有啲唔非 emotion 嘅 memory 都可以做到。但係最強嘅即係例如失戀啊咁嗰啲。咁所以佢個取向都係話點樣令到嗰、那個。emotional touch 啦，我哋如果係 layman 啲咁叫，trigger 都 arouse 到佢係會好啲嘅。至於 arouse 到佢係咩情況之下好咧，咁當然佢都會話點樣佈置嘅情況，課室係呢個緊要嘅。咁一來就係已經個 touch 啦，但係當中最緊要令到佢有一個咁樣嘅 arousal 嘅情況咧，都係個教師嘅。縱使個教師係唔係直接，因為咧佢就話。當你見到那個真人的時候，而他的開心，而怎樣令到你都開心，而隔了那個的 video 你看過，都可能有，即是說你看電視看到的偶像你都很開心，但是你親身見到他 更加開心， 見到他那個的動作啊，各樣東西，你對於他那個的五感的一個 stimulation 是強的、 okay. 而從而呢而令到他呢emotion 是會增加，當然是好的 emotion 啦、 哦、 跟住呢就令到他的 memory 是加強、 okay. 所以對學習是有幫助， 所以就算我同不到補習天王互動，我見到他同第一排的女仔互動呢都令到我 又或者某程度上是這樣的，你看著個 video 你同不到補習天王互動，但你隔離坐著個靚女仔而你同他好互動、 okay. 你那堂呢而當中都係唔會互動，令到你唔記得啦。你都可能令你嗰堂嘅 memory 係會加強嘅。咁嗰陣咧，所以就係我哋唔計個同學仔先啦。咁所以咧，的而且確喺呢度咧就會解釋到點解係面對面 打折扣 喺網上邊係有個分別喺度。 係咯。我哋 mindfulness 就叫呢啲做臨在。presence， 如果係 mindfulness， 好神聖 嘅名，係高咗， 係即 真係嗰刻同你，我哋話係同一個時空㗎嘛，最重要可能唔同一個地域啦，但其實係同一個時空呢個感覺咧，其實有啲似我哋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講嘅，其中一樣嘢就叫 relatedness， 我同你可以 relate 到， 個聯繫 係有個聯繫感喺度，雖然隔住咗唔同，即係唔同嘅地方，或者隔住個網啦，但係呢刻我同你都係實在咁喺度聯繫緊嘅，呢個係緊要。 同埋仲有一個咧少少嘅，即係但係唔係完全咁樣解釋咯。因為咧，我哋喺同一個空間嗰度咧，係似係一 group 啊。所以咧，當中有一個咧 V day effect。咁其實嗰個 V day effect 同個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咧係相類似嘅。但係佢冇咁 explain 到好多話嗰個 in group out group 嗰、那個、那個、那個其他 interaction。但係嗰個就話我哋係咪一齊，定係你係其他人？ 係。 咁所以咧，當如果喺同一個空間咧，我覺得係咁樣一 group。而當佢唔係喺同一個空間咧，我就唔覺得佢係我同一 group。嗰、那個情況咧，點解我特別會知道呢一樣嘢？因為我做 VR。VR 嗰種嘅 immersive 咧，點樣可以同 video 嗰個唔冇 immersive 咧？因為大部分嘅人都會咁樣講嘅。咁你 video 同埋即係你 VR 同我就咁睇個 video 有咩分別？即係我 見到嗰啲嘢。 咁其實最主要嗰個就係嗰個 immersive 嘅 effect 咧，令到你 five senses 係加強，而且我覺得係置身於同一個空間，而唔係覺得你係我係第三者去看另一個世界，咁呢一個咧令到佢嗰個嘅教學同埋嘅 memory 咧就冇咁強啦。 系 類似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 即係我哋如果簡單啲講，就係我望唔望嗰件事啦，係咪喺嗰件事上面啦咁樣。OK， 咁啊頭先我哋講話即係臨在啦，同埋聯繫感啦。我估又少不免咧，楞到去咧，即係雖然頭先我哋講老師同學生嘅聯繫感啦，我自己覺得咧個家長都有一啲即係因素或者有啲參與度喺度嘅，因為頭先我哋上半部分講咧。嗰、那個網上教學其中一個即係 key 啊，即係重要因素就係個家長啊嘛，或者我哋叫做嗰個 facilitator 啦嚇，即係喺屋企，無論係長輩好定因為家長都好，某程度上你轉咗做即係 online learning， 你喺屋企都要傍住個學生去學。咁其實成個教學嘅過程就唔單單係個老師同個學生嘅事噶咯，就變咗家長都係噶咯。嗱，咁我哋 第三者 係啦，同埋我哋上幾集又講家長同小朋友嘅互動啦。咁如果家長同小朋友嗰個聯繫感唔夠強嘅，本身原來平日都翻工噶啦，都唔係點樣同佢聯繫得到嘅。咁而家冒冒然咧變咗 work from home， 要佢喺屋企咧做好多呢個輔助 facilitation 的話咧，咁又係令到嗰個學習效率唔係咁理想嘅另一個原因。 係啊， 都係嘅，因為唔係單單就真係嗰個課堂裏邊噶嘛，即係仲有其他嘢，就等於咁你喺課堂裏邊，你見到有個同學仔，跟住大家打個照面眉頭眼啊 break 嘅時候，我哋要做啲咩？即係你嗰堂都會開心，其實係等於呢一樣嘢。 同埋頭先講嘅就係喺學校個環境啦。如果你本身唔係好內在，好想或者覺得讀書好有趣嘅話，其實就係靠啲外在嘅嘢咁啦。即係譬如你驚人罰啊，驚或者想人讚咁啦。但係而家你去咗屋企嘅環境啦，即係 online 咁樣啦，咁嗰個角色就變咗家長噶嘛。即係或者係家長做頭先我哋咁講啊，喺度做夾住嗰個 monitoring 嗰個啊嘛。咁呢個係即係如果家長係可以 take up 到呢個 role 咧，係好有幫助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發現。我諗都不是只是香港，是我看過有講日本是這樣，美國是這樣，菲律賓我都看過，他就說是因為現在不停地轉或者不同的地方都開始明白到其實都等不到了，都是要轉的了，轉了 online learning 之後發現呢，那些 socioeconomic status 可能比較貧困一點的家庭，他那些小朋友的學習呢是越來越差，而那個差距是越來越大的， 貧者越貧， 真係其實呢個是會做到即係貧富懸殊嘅一個情況更加會加劇， 因為你個 role 係俾咗個家長啊嘛。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大方向嘅建議啦，話點樣可以同老師講又好，同家長講好，點樣可以做好啲網上學習啦。咁我哋啲同事咧就諗咗兩個嘅，第一個咧就係一啲硬件嘅配套啊，譬如頭先講話，如果你網上教學，屋企電腦都唔多部嘅。你幾兄弟姊妹得一部，咁我點分呢？呢個第一啦，要有硬件啦。第二就係即係嗰個軟件配套啦，即係究竟屋企嗰個人係咪真係一個好嘅 facilitator 可以幫得到佢啦？咁頭先我哋講話，其實呢一啲都係有機會影響到佢學習嗰個效度啦。其次之外就係、是、如果翻去嗰個 motivation 的話咧，就係、是、個能力感，係啦。嗱，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啦。 能力感呢樣嘢其實係要其他人幫嗰個學生去造就嘅。嗱，雖然即係講呢啲嘢都係好似好自己啦，就冇咩自信心，好似成全部都係自己嘅自治。但其實好多呢啲都係要其他人幫佢去建立翻嚟噶嘛。但而網上學習比起實體教學，其實會唔會喺呢一個建立能力感方面又係遜色咗啲咧？ 如果你講緊一般，一開始我記得 Mills 都講嘅網上學習咧，原本我哋聽就係應該比較 self， 即係叫做叫做 student centre 啦，係 student centre 啦咁噶嘛。但係因為而家係真係迫於無奈，全部只不過係將平時 face to face 嗰啲耷咗去變咗做網上，咁就做唔到嗰啲嘢。譬如以前我諗早幾年好興嘅就叫啲 adaptive learning 嘅，就係用網上可能用一啲好 advanced 嘅 psychometric 或者一啲 AI 嘅 algorithm 啦，去 fit 一啲唔同嘅難度嘅課題或者係功課俾啲學生，即係呢啲咁嘅嘢就可以做到嗰樣嘢。但係而家咧。而家呢啲咁嘅網上課程，其實只不過係跟翻平時咁嘅啫嘛，而仲多咗其他嘅限制，譬如頭先你咁講個 mon 睇唔曬所有學生，咁當然呢度係差咗嘅。competition 嗰位咧，頭先 Virgo 講話，其實係要一個 facilitator 家長又好啦，或者係個老師俾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究竟你可唔可以因材施教？我哋話有 learner diversity， 一班就算30人，佢每一個學習嘅我哋話個 base knowledge 識嘅嘢本身識嘅唔同啦，佢嘅進度又唔同啦，佢可能高都唔同嘅時候，你喺網上邊又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嗰個 differentiation 咧？ 不過咁啦，我哋可以其實去諗下就係、咁真係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呢件事係做得好啲咧？係令到佢個 effectiveness 係會高啲咧？ 咁就要講第三個，就係、個自主性。頭先 Muse 上半部分都有講，我哋即係嗱。作為教育心理學的這個範疇呢，我們覺得如果要一個人甘心命底去學東西呢，一定是有自主性啦。好像我們去茶餐廳嗌 A 餐 B 餐 C 餐有一揀才是老闆老闆嘛，是不是？我估學生其實一樣，我們都相信這個 theory 其實是 universal 的，即是對於所有 learning 都應該是適用的。我們又調返轉去問一句，咁而家香港學生學習有冇得揀先？ 即係佢有得揀嘅機會係咪冇嘅啫？ 我突然間有得揀科嘅，上到去 DSC 咧，就係會唔會細咯？細係實在係唔準確去講嗰件事。 諗咗陣都要掟個帽子出嚟 係 嘛？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的而且確其中一個都係佢係 learner centre 嘅一個 tools， 但係我哋嘅教學方法就完全不是 learner centre 的情況，所以呢你已經注定了呢你是不可以在上面呢是教得很好的。 是是是，但這個真的沒得怪啲老師，因為真的剛才這麼說，老師其實都未必很熟，你問他為什麼教，大家睇到嘅啲老師過到話，其實佢都想翻可以快啲可以復課嘅，啲學生亦都係咁講，真係其實唔係咁中意完全 online 嘅，對佢嚟講，老師嚟講真係 challenge， 真係冇試過嘅喎，所有嘢新由頭學起喎，咁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嗰個佢哋覺得困難嘅地方啦。咁但係我諗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如果老師喺教學生方面咧，佢未必係 sorry。 但我覺得咧講嗰個自主性咧，其實到頭來都係同內在動機相關嘅。嗱，我自己咁樣諗啦，嗱，譬如都嗱非正式統計啦，即係去問咧啲中高中學生中唔中意讀書咧？我估大部分咧未必會答你好中意嘅，因為佢哋讀書係為咗考試啦。 你都算保守嘅，大部分學生 要保守 未必中意。 我估佢哋都係為咗考試啦，為咗升學啦。但係好有趣喎，嗱，我哋做學前啦。問翻啲小朋友啦，五歲、六歲、三歲、四歲，中唔中意翻學校學嘢啊？好中意喎！佢哋咧會覺得學習係真係求知嘅。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我哋學習真正嘅精結所在。但係好唔好彩，即係去到一啲小學啊，又或者係真係有一啲考試嘅時候咧，或者呢一個學習嘅本意咧，就會有一啲偏離咗。我估呢個係令到我哋好多香港學生會答你唔中意翻學嘅原因。 我想問一下，如果喺學校裏面咧，佢哋唔開 cam 啦，或者開 cam 啦，叫佢答喺 chat 嗰度答問題或者咩咧？都用唔踴躍嘅咧？ 唔踴躍嘅，都唔踴躍嘅。 我覺得係爭啲嘅喎。我哋自己做 training 嘅經驗，我唔知道你哋嗰邊點啦。你 即係開曬麥，出曬啲 treats 啦，咁樣，都有啲獎賞啊，咁樣都係得嗰兩三 percent， 即係你一三十人嘅一個 class， 可能都係得四五個啊，唔知啊，三至五個啦，係真係會同你喺 chat room 度打啦。咁我覺得啲學生就更加一嚟佢哋未必好純熟咁樣用到啲 chat box 啦，咪又係叫阿媽幫佢撳下，阿媽又唔好搞咁多嘢，你專心啲望住個 mon 啦。咁另外又係翻去你頭先個 event 啦，你喺課堂度你見到周圍側邊都係咁舉手嘅時候，你有你冇理都舉咗手先啦，驚死蝕底。你好多時候啲學生唔識噶，佢都照舉啦，就喺我見到隔離嗰個舉，好似要舉咗係好啲咁樣咯。我覺得呢個就係回應緊頭先 Mills 講嗰個，我哋其實。好想去做到呢一個 interaction 嘅，但係真係會有個 limitation 喺度。 係啊，同埋個 interaction 咧係 limited 嘅。 嗯。 我自己又有少少咁睇嘅。我首先啦，我認為咧，作為個教師嘅話咧，佢要認識翻呢個的而且確係 learning centre 嘅 tools。 嗯。 唔好諗住太過強求嗱，因為咧嗱，某程度上會咁啊嘛。 嗯。 教師嘅教學咧。某程度上都會因為學生的反應而令到自己表現有所不同的。 是。 那當然在網上裏面呢，他是個反應是不是很好，而令到他很失望。 嗯。 我覺得雖然這個是你想回很消極，但其實我覺得是很 realistic 的，就是你相對上要減低那個的期望值。嗯。從而令到你呢不會因為這樣覺得不 OK， 跟住你會越講越快啊，越教越氣啊，即是求其一點啊，即是類似這樣，我覺得是要 adjust 翻嘅，即係嗰個情況。你當係尊重個同學，即係咁嗰只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高年級啲嘅話咧，我認為係咧唔好超級多整色整水啦。我呢個係完全好主觀咁樣去睇，因為我做啲成人嘅話咧，佢有時都會覺得喂夠啦，唔好搞咁多啦。即係呢個都擺明，即係你先有時係嗰啲 interaction 咧。是為 interaction 而 interact 的嘛，咁所以咧，佢哋成人係會覺得噶嘛，佢就會覺得你麻煩老土咁嗰只咯。咁反而咧就係每一次做要有 interaction， 而每一次做 interaction 係有意思嘅， 係 咁嗰只咯。咁就呢個係其中一個嘅情況啦。同埋咧，嗱呢個我唔知學校係咪可以做，因為你有個 syllabus 會有個 pace 咁嘅情況。而家基本上會做到咧就係。要用真係用 mere exposure effect 嘅，即係話咧，佢要學嘅嘢，我重複出現嘅次數較多。因為平時如果我係classroom 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可以透過我講嘢啦，大家 human touch 啦，甚至乎有啲嘅 activity 或者同你實際行過去嘅 interaction，即係我行過嗰行裏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interaction 嚟嘛。而令到你個記憶係會好啲嘅，咁嗰只啦。咁依家咧就基本上未必會係即係用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我哋都會盡量鼓勵嘅，其實都有類似嘅嘢，我哋叫 multimodal learning 啦。其實都係令到嗰個教學法或者個教學嗰個 means 咧係多元化啲嘅。即係縱使你話而家轉咗做 Zoom 啦，或者網上啦，咁我哋第一個即係rule of thumb 咧，我哋就叫啲老師千祈唔好齋託。齋talk的話咧，你就比起你喺班房齋talk咧，係衰多幾錢嘅，因為你真係完全係 auditory 啊。咁我哋就當然啦，即係呢個做唔做得到，或者點樣做，真係要去再去揣摩，去即係自己再搞下啦。但係我哋都會咁樣建議嘅，就係、是、你真係要得閒播啲片啦，你 break into rooms 啊，咁有啲 software 有得 break， 有啲難啲 break 啦嚇，咁樣呢啲都係我哋會鼓勵老師去做嘅嘢，令到嗰個教學嗰個效度係相對提高咯。不過咧，我就想分享多一樣嘢，就係、是、咧，我都係想諗翻去嗰個學生自己覺得為乜而要坐定聽呢一堂，都係講嗰個動機。因為咧，我自己都有一啲青年中心啊，或者有啲學前啦，我發覺到咧有一個現象啦，喺工作嗰度，佢哋上一啲社交小組咧，那個 attendance 同埋嗰個上堂嗰個 quality 或者個專注度啦，我哋姑且叫做。是高好多，咁我就會即刻有一個諗法，就係佢哋其實覺得真係有需要去上呢個社交班啦，唔係講緊話要提升自己社交技巧，係去想見啲 friend 啊，因為嗰個疫情令到佢覺得冇咗呢個交流啊，咁我就會即刻去諗學習其實都係類似嘅嘢， 佢哋唔想即係成日俾啲媽媽啊、爸爸投訴，就話：哎呀，坐三個字就走咗去，係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喺學習未揾到佢哋覺得學習有趣嘅地方？如果唔係嘅話，佢梗係覺得哇，我難得屋企都有得見到阿 Sir， 見到阿 Miss， 我不知幾開心，佢就都會坐定定啦，就唔會走咗去打機啦。 係咁，所以頭先講咗幾樣嘢，第一就係、是、我諗香港嘅學生大部分都覺得點解要學？可能真係為咗將來揾份好工，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好個好細個小學生或者高小啦、初中，真係好遠喎嗰件事。咁究竟老師點樣可以令到佢就算教緊即係而家，可唔可唔使一啲好難嘅嘢啦？ 嗯， 簡簡單單嘅教量角器咁點樣用一啲所謂 trigonometry 嘅點樣可以計到，其實以前死記嘅啫嘛 ，cos tangent。你真係可以有一啲俾個燈柱去度下啊，呢啲可以即係如果喺實體做最好啦。如果唔係 online 嘅，你有冇其他嘅 tools 啊？上網有冇啲 interactive 嘅嘢可以俾佢發現一啲 real life significance？ 對學生嚟講係好緊要嘅。咁另外一樣就係 social 啦，會唔會可以做到 good project 咧？當然而家你 zoom 佢有個叫 breakout rooms 啊嘛，可以分開，即係但係個問題，老師又唔可以一次過睇曬究竟啲學生裏面做緊啲乜嘢啦，又係有呢啲咁嘅 constraint 咯。咁但係頭先講嗰樣嘢係翻去頭先就係 relatedness 啊，即係同其他人嘅關係喺個環境裏面，大家都係好努力咁學緊同一樣嘢，係真係會 motivate 到你學得好啲嘅。 係啊，呢個我覺得係爭好遠啊。不過嗱，臨最尾少少咧，我想問大家一個好快嘅問題，睇下會點樣去總結 啊。好啊， 你覺得呢個網上教學咧，係會令到慢慢啲學生會覺得其實我都唔使翻學啦？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佢未必係一定係唔需要要翻學，即係以 regulation 嚟計，即係佢覺得係咁樣。 嚇！ 定係咧反而會令到咧覺得係 face to face。那個價值突然間係反而突顯了，你覺得是邊樣嘢為多咧？ 而家我聽翻啲學生講就係覺得 face to face 原來係咁 valuable 嘅，咁正的。 我都係啊，我覺得係喺呢半年嚟講咧係有一個轉變。一開頭咧，佢哋話正、哦，好似我哋心諗 work from home 喎、哦，屋企喎，或者網上遙佢喎，唔使人望住啦。但係當呢個進程一路越嚟嘅時候咧，佢哋都嗱，唔好講話中學生，連小學生啊，都覺得哇，覺得翻班房見到阿 Sir、Miss 咧，係好似實在啲，係 嘛？ 係係， 都係嘅，即係大家反而係驚失去咗嘅時候咧，就覺得係珍惜翻佢咁個情況啦。 係 咁啊，都真係希望啲學生啊，所有人都會珍惜呢個面對面翻學可以見到同學見到阿 Sir、Miss 嘅呢個咁樣嘅狀況啦，希望佢哋更加俾心機， 因為真係唔係完全取代得到， 係咪？即係當見到呢個更加珍惜。好 ，OK， 好，咁我哋嘅論盡家教學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大家。OK， 好，再見，拜拜。 拜拜。